否则咧你会有好大好大。 唔系咁，但系就系阿老萧就系因为冇期望咧，所以先至唔做嘅，即系提早咩？ 咁我想好过佢啊， 大佬， 我好过老萧啊，吓证明我都仲年青力壮过佢啊。我认为呢个世界咧。就总有一日咧，系会变得更加美好。 不过阿老萧佢， 但系要有时间。 阿老萧佢唔系退休，佢系转型咗啊！ 大家都有耐性。 咁等你死嗰日先啦，呢个真系。 我有排啊！我最近做个身体检查，得一个问题啫，就是、胆固醇咧差啲，好似阿龙咁 咁大镬。 即系200系标准咧，我196嗰只咁咯，其他系全部咧冇事啊！屌， 系啦，竟然会系咁啊！ 竟然系冇事啊！屌，肺又冇事，乜柒都冇事。所以老邪，我有排同你玩啦！屌， 系嘛？ 又赢咧？ 喂，咁得啦！四年之后出去挑佢机，冇客气啫。 佢唔会再选噶啦， 佢玩得完噶啦，佢69啦，屌，我都54啦。 佢中意玩69啫。 系，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香港人最积极。我系肥佬黎， 你真系大佬，我真系准备上场，我准备上场。 你要活生生，就要听花生。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耀少。